的心想唱首歌给你听，歌词是如此的甜蜜，可是我害羞，我没有勇气对你说一句我爱你。 为什么你还是不言不语？难道你不懂我的心？不管你用什么方式表明，我会对你说我愿意。 千言万语里，只有一句话能表白我的心。我爱你，你是我的朱丽叶，我愿意变成你的梁山伯。 幸福的每一天，浪漫的每一夜，把爱不分开。 I love you， 我爱你，你是我的罗密欧，我愿意变成你的祝英台。幸福的每一天，浪漫的每一夜，美丽的爱情祝福着。为什么你还是不言不语？ 不言不语， 难道是你不懂我的心？不管你用什么方式表明，我会对你说我愿意。 千言万语里，只有一句话能表白我的心。 千言万语里，只有一句话就能够让我们相偎相依。 我爱你，你是我的朱丽叶，我愿意变成你的梁山伯。 幸福的每一天，浪漫的每一夜，把爱 永远 不分开。 I love you， 我爱你，你是我的 罗密欧， 我愿意做你的朱英台。 幸福 请祝福着未来。 我爱你，你是我的朱丽叶，我愿意变成你的梁山伯。 幸福的每一天，浪漫的每一夜，把爱 永远 不分开。 I love you， 我爱你，你是我的罗密欧，我愿意变成你的朱丽叶。 幸福每一天， 浪漫的每夜，美丽的爱情祝福着。